節目入面試過做一啲類似嘅講解嘅，咁但係當然當時就冇咁挖得咁深啦，啲資訊上嘅嘢就純粹分享一下，我哋都應該有講過少少關於 synth pop 同 synth wave 嘅一啲分別啊。 嗰時就記得我哋 opening 咧都係啦，即係未開個環節嘅時候，咁我哋講過嘅，咦好似都幾有趣喎，咁後尾先至引申到就我哋直情就開個環節嚟講啦，嗰陣時就係講起 就係 synth pop 同 synth wave 嘅分別咯。咁所以即係後尾發現啊，原來咁多嘢可以去講解、去拆解、去尋根究底嘅時候，咁其實都有少少係因為呢個 synth pop 而導致我哋想做，即係亦都生咗呢個新嘅環節出嚟。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呢個音樂桑拿嘅題目就正正係呢個 synth pop 啊，80年代非常之影響力好深遠嘅一個音樂類型嚟嘅，可能你唔聽過 synth pop 呢個嘅名詞，但係你一定會聽過有 synth pop 嘅一啲作品，你可能不知咁解啫。 係啊，同埋嗰個意思，一間大家六點鐘聽就會知。其實都你淨係你又要記住都唔難㗎啦，因為嗰個名本身已經解釋咗究竟呢啲係點樣類型嘅音樂啦。 係係，冇錯冇錯。同埋嗰陣才好出㗎，你一聽你就知㗎啦。 知啊， 係啊， 因為咧啱啱呢一個週末啦，咁我就去咗一個活動嗰度就打碟 exact， 咁咧佢係一個叫做懷舊復古風格為主嘅咁，咁 咧 因為本身就係叫做即 disco 啦，叫做即 disco 嘅類型或者嗰個氣氛嘅咁，咁但係 即都係打啲80年代嘢噶咯， 係啊70都有嘅直情，你可以去到70，因為你 disco 喺70年代有，跟住80就有啦咁，然之後咧你會諗翻啊嗰個年代 hit 嘅歌，咁因為你有時你都要準備定就叫做等嗰個叫咩嗰個 dance pool 啦，或者個 crowd 你都要 即係等於熱身啊，要炒旺個場， 你都要預計下大家會識啲咩，咁你梗係會 research 一啲叫最 hit 最 hit 嘅歌啦。 OK OK OK。 咁我仲記得上個星期同甜湛情懷嘅前輩交接嘅時候咧， 傾過偈係咪？ 傾咗幾句嘅， 參考 鄧慧思前輩，因為佢有講㗎，佢以前咧真係會有一啲地方會請佢哋去打碟，佢真係攞黑膠出去打。咁咧就同埋佢都有真係即係叫做係參與過嗰個年代嘅東西嘅時候，咁我直接問佢，我話我想問咧，其實 興打啲咩？ 係啦，有啲咩 disco 嘅作品咧係好 hit 嘅？咁我自己都有一個 list 嘅，咁我都問佢啊，呢啲之外仲有冇咁？咁我其實你都識啊，佢話你都識嗰啲咧，其實真係好紅啊，同我講。咁但係佢亦都再講多少少，譬如hot stuff 啦，有一隻 係。 可能而家怎講你唔知係咩啦，譬如我哋呢個年紀，但你一聽嗰隻歌，你一定會聽過㗎啦，一定係。 O K， 即係可能喺一啲電影啊，或者喺影集入面，佢一定會出現過嘅。 Hot stuff， 明， 即係嗰啲咧，你一聽你就會知道㗎啦。咁 即係等於 Y M C， 大家一定會聽過道理啦。 咁甚或乎可能因為佢有一啲嘅曲，佢做咗廣東話版，所以我哋其實有機會聽過一樣啦。咁。咁咧，當我喺 research 嘅時候，發現咧有一啲歌係好 hit 好 hit 嘅，即係例如 Sweet Dreams 啊，嗰種 hit 係其實你去到今時今日2022年咧，一啲而家現代電子音樂都會將呢一隻歌重新再玩再玩再玩，用佢哋嘅方法咁啦。 嗯， 咁啊跟住又或者另外一隻就Funky Town 啦。 呢個好似有聽過 ，Funky Town， 嘟嗰啲電子聲啦， 係啦。 咁呢啲咧都係一聽你就知道，係好嗰個年代㗎啦咁。咁但係出現一個有趣嘅位置啦，就係、是、disco 嘅音樂，我之前講過佢用嘅樂器方面，佢唔一定係用合成器㗎嘛，佢有權係可能舊底一啲 jazz 咁樣慢慢點樣演變出嚟，會有啲 brass 啊、啲真樂器啊，後屘先加入電子合成器啦，即係唔一定等於電子啊嘛 disco。咁你一聽落去啲歌擺埋一齊，你就會發現咧。嗰陣除係唔同嘅，即係你聽YMCA 或者BG's 嘅 Stay Alive 嗰隻質地，同Sweet Dreams 嗰隻歌嗰個質地係唔一樣。咁咧你就會分嘢到啦，因為頭先個 Sweet Dreams 啊或者 Funky Town 呢啲咧，就係、是、叫做真係 synth pop 嗰啲嘢，嗰啲電子感再重啲。你擺埋一齊，你原來你嗰下你就終於明白到啲音樂有啲乜嘢唔同啦。即係平時就咁單獨聽一隻啊，都係嗰個年代感好重啦， 好似好近咁樣啊， 係啦，都係嗰啲啊，究竟點樣分嘢咧？咁原來當你真係擺埋一齊去聽，連住去砌埋佢咧，你就會感覺到嗰個分別啊。 嗰、那個特色係點樣樣咯？ 咁你而家已經係呢個八十年代 disco 同埋 synth pop 嘅專家啦。 唔得，我覺得做唔到，因為我哋唔係生於嗰個年代。 咁係， 我覺得我哋只能夠係好似嗰啲嘢，對於我哋嚟講，好似一路發掘緊啲新嘅嘢咯。系啦，我覺得永遠一定唔夠係經歷過嗰個年代。 因為嗰個禮拜，即係嗰個年代，啲人個個禮拜就係落去，就係聽呢啲嘢，去打呢啲嘢，佢真係聽住呢啲嘢打啊嘛。 就算佢哋唔係打啲，佢哋真係去， 淨係聽同埋跳啫。 佢一定熟過我哋好多，我哋只能夠，所以我覺得有機會你係你身邊有一啲人你知道嘅話，你問佢，你係可以問到好多你上網都唔會揾到嘅。係係。嘅資訊，同埋你上網揾到嘅可能未必真係我哋咁本地香港人嘅文化， 嗯嗯， 因為大家 hit 嘅嘢可能真係會有少少唔同咯。 嚇，咁問下你啦，即係你禮拜六去打碟嗰個主題就係呢個懷舊金曲嘢啦，八十年代嘅。咁我想問你揀咗嗰啲即係都叫做好耳熟，所謂嗰個年代好耳熟能詳嘅歌，你打出嚟發現現場啲人嘅反應係咪真係一聽就知係咩嚟嘅先？ 係嘅，其實知嘅。我其實講一啲。即系唔使听，我就系讲个歌名啊。 系， 你其实都已经你都已经知噶啦。因为咁当然，因为我会捞咗一啲叫做 new disco， 即系而家近代一啲，譬如 Bruno Mars 啊或者 Dua Lipa 佢哋，叫做复古翻旧底嘅嗰啲歌， 即系 synth wave 嘢。 系啦，将啲新旧嘅嘢咧捞埋一齐嗰个感觉啦。 即系嗰啲Dua Lipa 嗰啲咩physical 啊咁嗰啲系嘛？ 咁因为本身就真系有Olivia Newton 嗰只 physical， 咁已经有一只啦。咁即系譬如我会有啲咩咧？That's the way 咯 ，That's the way 啊哈啊哈 ，I like it 嗱，咁呢啲嚟你識啦，跟住譬如Staying Alive 頭先有講啦 ，E.G.S 噶啦，咁跟住你 Y.M.C.A 啦，然之後Running Up That Hill 啦， 哇，呢一隻係因為 Stranger Things 係啦，咁但係你就會知道其實都好紅啦，跟住 I Will Survive 啦。I Will Survive 又係大家一定會聽過， 會啊呢只會啊， 即係呢一啲咯，你一聽你就會哦，係啦，係嗰個年代啦，嗰種感覺，即係歌有時嗰、那個。個做法上面會有一個年代感，再加上佢有陣時佢附好似你咁講，佢附帶咗喺啲電影係影集裏面嘅時候，佢你一聽你就會有啲畫面啊，嗰啲嘢就會湧出嚟。 係噶，同埋咧近年即係因為我諗可能香港嘅音樂人咧都做多咗啊，所以嗰陣除對大家嚟講其實唔會變咗好陌生，即係例如可能近年。J 峰啊 ，Edgar， 其實佢哋都有做一啲類似嘅音樂作品嘅時候咧，其實變相變咗喺香港樂壇，其實佢都係一個新嘅風潮啦。大家一聽到嗰啲質地嘅嘢，就覺得啊嚟了啦，嚟了啦，係係呢一隻味道啦咁樣樣。 咁但係講嗰個嚟了啊，嚟了啊， 嚟了啦，因為你會跟住，其實好得意嘅。我成日都覺得咧 ，synth pop 嘅一啲作品或者 disco 嘅作品咧，你一聽佢起嗰個 beat 嘅時候咧，你已經識得跟住佢摁噶啦。即係好似聽 Rick Wall 咁樣咧，你就會喺度左右搖擺錯嗌隻手咁樣嘅，係有嗰陣才嘅啦。 咁啊 係。係啊，咁所以就我覺得呢一啲作品就其實都幾永流傳嘅。老實講，就算你唔識唱咧，你都會識得跟住摁先，起碼。 同埋咧喺我覺得有趣體驗啱啱禮拜六，因為有啲朋友都問我啊，其實咧你準備一啲歌咧，你係咪一早即係排好曬砌好曬，到時到後撳就得㗎啦咁樣咁。咁咧我都即係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呢樣，因為真係會問即係究竟一個 DJ 會做啲咩？當然有好多類型啦，即係我而家講緊就係我自己個經驗啦咁。咁的而且確你係要預先係會準備咗一 lot 嘅歌喺度，甚至乎你又係預嘅歌咧係要長過你實際需要嘅時間，因為有一樣嘢同我哋喺電台做一個 music show 最大嘅分別就係有觀眾同冇觀眾。咁你有觀眾咧，其實你要睇住佢哋喐唔喐啊，人數嘅多與少，現場個氣氛，然後你去慢慢將你嗰啲播嘅歌嗰個氛圍咧慢慢 tune 嘅，即係例如我主要你當我準備咗兩大 part 嘅，一大 part 咧就係一啲disco 類嘅感覺，有慢有中版嘅，咁然後就一堆咧就係叫做 hit song 啦，係啦，快歌 hit song 一起就識噶啦。咁當你準備咗個時間，前半 part 嗰啲慢慢嗰啲歌咧播曬咯，就要 suppose 要去啲 hit song， 咁但係你見到個 dance floor 啲人都未到或者未入嗰個狀態，你又咁快就要咁快就拱出嚟嘅話咧，咁可能會嘥咗嗰個，起碼要累積到一定。 即係人數啊各樣，咁你再撳嗰啲可能係會更加之好啦。我會覺得事半功倍啦咁。係啦，咁原來你就要不斷 study 緊究竟現場嗰個 反應， 就同我哋喺直播室裏面咧。是真的幾不同， 因為我嚟直播室只需要顧自己，即係衰啲咁講句就係我聽得開心，我播得爽就得啦，係 啊，因為哦，即係有三個字是我發現我認識的 DJ 啦，或者上網睇咧，佢哋都會講作為一個 DJ 最重要一個元素是咩呢，就是 read the crowd 咯，叫做 即係閱讀現場嘅氣氛。 係啊，同你係其實都好多好多表演都會一樣，你都要閱讀現場啦。咁但係因為喺 DJ 嘅角色就係喺一個場合裏面，佢要帶動個氣氛嘅時候，你就要感覺到而家係一個咩嘅狀態，你然後你要俾啲咩嘢出嚟咁。係啊，咁所以就然後就先至你感應完啦，你先再將你手上面有嗰啲素草，要你煮餸啊或者點樣，你就慢慢攞嗰啲嘢出嚟。咁有一啲咧，你預先準備咗，咁就攞出嚟。咁但係按住現場嘅氣氛，喂，突然之間唔啱數喎，味道喎，咁你就即刻喺你個櫃桶嗰度拉出嚟。我仲有啲咩可以 fill in 落去？而家加嘅咧，外加嘅咧。咁有陣時外加嗰啲咧，就可能係你預先冇準備嘅，或者唔係本身準備貨今次。咁你就要喺櫃桶底就攞啲嘢，哦，今次啊攞呢隻先，我又攞呢隻先，攞呢隻先咁樣。 係，早知今日咩啦咁，原來你袋住咁多嘢，早知今日嗰個主題我叫你幫我執定幾手啦，都仲揾得咁辛苦添。 容易啊，你都覺得係嗰啲 hit song 嗰啲容易噶嘛？ 係嘅，咁啊，所以一陣今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嘅，因為準備咗啲，雖然今日星期一啊，大家應該可能啱啱翻工攰攰地咁，但係但係都即係準備一啲一陣六點鐘我哋會啲 synth pop 啊嘅作品啦，以至到去六點半打後我都會有啲 synth pop 或者係一啲 disco 嘅作品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輕鬆鬆摁下過咗個星期一去啦。係 咯，我都覺得係真係冇嘅，呢啲冇話星期幾，好似之前我哋所講啊 ，Afro House 嗰一集咁講， 係 一般咧人哋。我哋認知嘅 party 啦，或者叫放假末就去到星期五啊、星期六日先啊。但你喺非洲嗰邊一至日都係 都係咁樣。 係啦，嗰一日其實你可以自己 我見你而家都係啊，你今日著到又係好似翻嚟度假咁樣。你嗰日打碟都係㗎，你嗰日都特登襯翻八十年代嗰個氣氛咁樣去打碟咧。其實係會有影響嘅，即係我覺得即係。可能除了一些歌曲的选择以外呢，其实你那天可能我成日都讲一样嘢，啲人成日问我点解着到花呢碌咁样翻工。 系啊，你点答噶？ 我系话吓咁平时个人闷闷地，你唔觉得着得 colorful 啲，个人好似有翻啲动力嘅咩咁样？ 其实系、啊，你咁讲都系嘅，即系你嗰个衣着造型咧，系会影响到你嗰个人嘅精神状态。 系啊， 你嗰样嘢。 唔系，所以点解而家咁多人咧翻 office 咧，咪提倡紧即系便服翻工咧，即系唔好以前咁闷，成日都系着住西装，因为好似一。即係當然有啲行業係需要啦，即係佢要秉持翻一份嘅專業喺度嘅時候，佢要穿著住好西裝骨骨咁啦。咁、但係你亦都開始見到國際上話，可能喺香港普遍一啲嘅大 office， 如果佢唔係有一個必要去穿著住套西裝嘅時候，佢哋都開始傾向便服少少啦，甚至乎可以鼓勵大家係 colorful 少少咁樣翻工。 有啊，啲 friend 啲做咗好多年啲公司咧，咁 銀行都係啦。 星期五嗰日就係可以就自己。即係輕鬆著噶啦，咁樣即係你翻半晝之後，跟住就可以 chill 啲啊，咁你知就唔知啊，就 happy hour 咁樣。咁所以嗰啲佢哋話著波衫翻工 可以。所以我純粹想提大家，如果咧可以換定套 colorful 啲嘢衫準備收工，同埋一陣六點鐘咧，我哋就幫大家放鬆下呢個心情，摁兩摁啦。 係啊，一陣六點鐘就會介紹先 pop， 亦都即係奔神 Monday Blues 一樣啦，咁啊。依家就揀一隻都而家新嘅派對歌，但係都有少少復古味道喺裏面嘅歌，有嚟自 JW 嘅派台作品叫做 FF。 跟我进入梦幻境界。

存在意义，想跟你能远飞，海荡小生意，你只管作主，由我太多事，无谓等天使注字，爱绝对可以。 最初大家認識可能是演員先的。 萬個處境也在靠意，想一想我們的事。 這首歌亦都反映了他另一個身份，就是做不同鋪頭的老闆娘。現在成為一位歌手，亦都是蘇麗珊。第二首排流作品叫做《年輕的士頭婆》。 遥遥也有懂过差一米捉到，浮浮荡流浪过差一杀伤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We'll fall in 首之前，今年出道之前咧，佢都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口琴家。曾经攞过呢个世界口琴冠军的 C.Y. Leo。嚟到第二首派台作品《飘飘》。今年嘅新人咧，好多都有唔同嘅身份，而跟住落嚟呢一位咧，就是一位学生嚟嘅。所以今年唔同嘅派台作品，你都会听到学生嘅内容、学生嘅元素里边。 老师家长看片，提示我恋爱走不太远，见识太浅，用每本书嚟定了规矩界线，或者幸福很需要钱。原谅我家数不懂计算，爱不够浅，但汉堡包还是吃之不会厌。在乎你，所有事情只得一个焦点，

纷争的狂象，再多说话留待一天呼吸正常，谈笑之间分享。如轨迹方向不变样，强硬过看我们原是脆弱，几时同伤也就同样，长街中那梦想，可更亮。 余宗瑶来到第二首派台作品呢，同上一首绿洲的风格都挺不同的。上一首就电子一点，今次就摇滚一点，有这首平衡线上。而他都是来到第三首派台歌，出道以来都几首都不同风格。今次这首也都接触一下爱情世界的，他是怎样呢？他是 Cloud 云浩影。 长廊这个位置，问我或你导致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炽热？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还蒙是一种愚痴。信任幻灭，好意思维持真意，博唇上的真挚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重秒衰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泄？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谁宁愿心事都靠意，痛无法终结？谁宁愿分手中三思？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并非失去良知，何必带着毒誓？长留这个位置，若你没有。随时宣示，受够你的阻挡词，满口忠言，还望对骂道歉，爱更加深切，明知生死都靠意，都无法终结，明知分手中三思，怀恨亦爱得极致，仍挣扎到目前，亲力下停止，才触发着敌意。被这种 有啲虽然都系新人，但系佢哋已经好备受关注同埋被认识。因为出道之前已经参加过一啲嘅比赛，大家已经了解到佢哋一个点嘅人。听个 Cloud 嘅密切接触者，跟住呢一位同样咧同阿 Cloud 一样嚟自同一届嘅比赛，佢名字系 Ben 赵长成。 就快满头，就快受够，就拒绝住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刻占有平衡宇宙，轻松的狂躁，重重宇宙，划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 真世纪。跳进每个宇宙 ，Lucky 吸九层，厨师煮闻，闻声以神，跳进结界继续建设，咬咬行，名嘴高层，求星斗神，穿越角色，穿越更我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歌。 去看不定那是可否变坏请纠正你是未跟丑 原力炸海为城南极慢慢不到再扭多两扭我要试试很富我要意志很丰盛跳跳跳舞跳到变意志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含胆跳人住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跟飞云如光反弹时刻可能穿越角色穿越更我面对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今日嚟练金，觉得几开心。 等我找阿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yeah. 下柴，收下鞋，呼一下气，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输至坏，痛至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呼错鞋，咪介怀，几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乖。 提起精神，重新出发。一生人，无非生恨，随心考虑。我有我百般勉励。 You want to play a game？ 穿越角色。 两张新闻之前听过由阿 Ben featuring 黄素文嘅派台作文，歌名叫做《我在每个宇宙都》。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This is The Weeknd.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Hey, I'm Bruno Mars. And I'm Anderson Paak. And we're Silksonic.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This is Shawn Mendes. What's up, we are BTS. Hey, it's Halsey. Hey, what's up, it's Tyler.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成立运作的社团组织，信托人积极参与基金运作和管治，又呼吁公众捐款。银行户口交易共涉及2亿7千万元存款。辩方质疑控方列出与社团释义无关的元素。主任裁判官严信仪说，他不会处理基金的政治目的是否正确，而是处理是不是有社团成立，有没有依时登记注册。案件明天续审，将会传召控方证人出庭。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阳光

着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让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呀，哦呀，呀呀呀，哦呀呀，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班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开始九月二十六号星期一嘅音乐桑拿啦， 点会估到啊？个 feel 系咁样玩，即系虽然先 pop 系先 pop， 但系我点会估到一个咁轻快、咁欢乐、 咁开心咧？ 开心啊！ 咁啊，其实推介一下先啦，都因为喺开始讲先 pop 呢一个嘅音乐种类嘅时候咧，其实今日拣嚟呢一个 music bed 咧系非常之有名嘅，因为佢系其中一对啦可以话系先 pop 嘅始祖级嘅乐团，就系、是、YMO， 即系 Yellow Magic Orchestra。 系 咁啊，佢系由呢个版本龙一啦、细野晴臣啦，佢哋去组成啊，同埋高桥幸宏高桥幸宏去组成嘅。咁啊，佢有呢一首嘅Riding 咧，就系、是、一首好出名嘅synth pop 早期一个作品嚟噶啦，咁样样。 系，因为咧，我嗰阵时以前会觉得哇，日本人都几犀利，即系我哋会理解咧，即系呢啲电子流行曲咧，即系欧美市场系劲啲啦。 嗯。 但系跟住再睇翻之后，你就会知道，因为嗰啲用嘅合成器喺边度做咧？喺日本做， 系 咁，所以其实日本人玩呢啲 好先驱嘅， 其实好合理嘅， 先驱嘅咁样。咁所以都唔好以为版本龙一嚟嚟去去都系嗰啲， 都系嗰啲版本啊嘛。 系啦， 其实佢有好多道板斧， 佢好多道板斧嘅咁样样啦。咁啊，讲一讲今日 synth pop， 解释一下先，咩嘢为之 synth pop？ 其实就要从个字面上去解释 synth， 即系意指呢个 synthesizer， 即系我哋头先所讲嘅合成器， 系 简单。啲嚟讲就系拣用一个电子嘅器材，一个合成器有两种用法，有一种咧就系爱嚟最初期系爱嚟模拟翻一啲传统乐器有嘅声音， 啊、就系用 系啦鼓啊，系啦冇错。咁啊，至于另一种嘅玩法啦，就系、是、用呢啲嘅合成器去合成一啲从来都喺传统乐器上边唔存在嘅声音咁样样。简单啲嚟讲，有啲乜嘢声系咁咧？例如红白机嗰啲声就系咁啦，即系你哋会有印象嗰啲。嗰啲咧，即系你玩嗰啲叫咩 Mario 嗰啲，嗰啲声咧就系、是、一啲叫做唔传统乐器拥有嘅电子声音咁样。咁、synth pop 其实讲紧系八十年代嘅产物，其实就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啦咁样。咁但系你要数翻咧，首先讲 synth pop 之前要讲翻七十年代嘅另一个音乐风潮叫做 new wave。new wave 咧，其实就系受到呢个 punk 朋克 punk 呢一个音乐嘅 思想去影響住嘅，因為 punk 咧其中一個好緊要嘅諗法就係 DIY。即系不受管束地 自己做 去做系啦，去即系就算你唔识一啲好艰涩嘅乐理都好啦，咁都去用一啲你自己嘅方式去做音乐咁样样。咁所以New Wave 当时喺70年代咧，其实系一个比较多人去做音乐嘅风潮嚟嘅。咁但系。當然啦 ，New Wave 最初嗰陣時，七十年代開始，其實一啲 synthesizer 合成器未係咁風行住啦。咁後期去到1972年左右咧，1972年開始咧，就有一啲咁樣嘅電子樂器面世啦。咁就開始慢慢喺呢個嘅音樂圈當中咧，掀起一啲嘅風潮。咁啊，當時有一隊咧非常之先驅嘅，其實 成日都一定會聽到人講噶啦。 唔係呢一隊住， 我未到、啊， 都未到，呢度都仲後少少嘅呢隊。首先要講個單位，反而係冇咁出名嘅，叫做 Hot Butter。Hot Butter 喺1972年嘅時候咧、哦，曾經推出過一首作品叫做 Popcorn， 咁佢又改編咗一首經典嘅作品嘅 Popcorn 呢一首歌，咁但係咧佢就開始用一個電子樂器而去玩呢一首歌，咁啊其實被視為喺 Synth Pop 當中嘅一個啟蒙嘅鼓組係啦，咁啊可以聽少少啦。呢一首咧就係超級無敵早期啦，1972年嘅作品係 Hot Butter 嘅 Popcorn 啦。咁啊會聽得出嘅，即係一啲真係好早期嘅一啲電子聲啦，係啦，即係好似滴滴滴滴滴滴咁樣，佢就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波段嚟嘅啫。佢出嚟嗰啲聲，即係未係去到好複雜嘅。 但你一聽完就會記得，佢就重複得得得得得得， 係非常之洗腦嘅，即係同 Mario 嘅得得得得得得。點解我係都要提 Mario？ 因為你應該真係好中意係嘛？ 咁啊，但係即係講緊去到其實之後咧，真係叫做 synth pop 嘅崛起咧，其實第一個階段啦，我諗要數到去1972 七八年左右啦，因为嗰阵时嘅一啲电子乐器啦，一啲嘅合成器嘅兴起咧，令到当时有好多唔同嘅音乐单位都开始尝试去做呢一类型嘅音乐。咁啊，其实讲紧 synth pop 咧，佢最盛行嘅一段时间咧，系呢啲嘅电子合成器，其实系会同一啲鼓系会混合埋一齐嚟用嘅，因为去到后期影响到比较后期少少，类似 disco 嗰啲嘅作品咧，其实就系、是真假乐器一齐去运用啦。咁、但系最早期咧，讲紧一啲好先驱嘅人物啦，即系包括而家听到呢、這个background music。系啦 ，YMO 嗰啲咧就系全部一啲鼓机啊，加埋一啲嘅电子合成器去做一啲 soundtrack 嘅。咁啊，另外一对德国亦都系非常之出名嘅乐队啦，就要讲到就系 Kraftwerk 啦。其实之前都提过噶啦，因为Kraftwerk 喺电子音乐界嚟讲咧，真系非常之先驱嘅。咁当中其实喺1978年嘅时候咧，佢哋就正正系呢一个叫做synth pop 嘅好早期嘅始祖级人马啦，因为佢哋亦都系用咗一啲咁样嘅电子乐器系去做，其实当时要去买呢啲嘅器材咧系好贵嘅，所以有好多嘅一啲单位咧，其实佢哋未必系用全新嘅，佢哋有啲系会去买二手嘅乐器啊，或者系一啲鼓机去做音乐，咁但系。就一路推動緊，去到80年代就開始咗一個叫做係啦全盛嘅時期啦，亦都開始嗰啲嘅樂器開始平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半電子形式嘅樂隊係出現咗嘅，例如New Order 呢啲好出名啦，咁全電子有 Depeche Mode 啦，呢啲其實都係非常之出名嘅，咁所以咧當時喺呢一個嘅七八十年代七十後期八十年代咧，就正係由呢啲嘅樂隊，其實 Depeche Mode 啊、Kraftwerk 啊、YMO 啊，佢哋就正式開啟一個 synth pop 嘅年代。加上即系呢一啲叫做比较好韧嘅音乐啦，其实最初佢都唔系踏入舞池嘅，其实最初都系一啲比较叫做实验性质嘅作品嚟嘅啫，系啦。咁但系去到后期咧，就因为有啲嘅乐队觉得，喂，我净系用电子乐器去玩，又好似玩咗一段时间有啲闷咯噃，咁不如就试下唔同嘅方式去做，就系、是、加埋一啲鼓啊，即系一啲真嘅乐队有嘅一啲乐器混合去做咧，就进军就打到入去舞池咧，就成为好多后期一啲叫做影响住 disco 嘅作品咧，就其实都系嚟自于 synth pop 嘅，咁但系咧，讲翻呢一对Kraftwerk 先啦，即系呢个始祖级嘅时候咧，其实佢1978、1979嘅时候咧，都出咗两张嘅专辑，其中一张咧就系1978年嘅 The Man Machine， 咁啊呢一对嘅。呢一張嘅專輯咧，其實就喺好多嘅樂評當中咧，都評為係呢一個叫做 synth pop 嘅先驅嘅專輯嚟嘅。 好聽啊！呢只 係啦，咁啊，所以咧當時亦都係影響住好多後期做 synth pop 嘅音樂人去去開始佢哋做呢一類型嘅音樂啦。咁啊，其實去到反而講翻呢幾年咧，其實你會聽到點解樂壇又有翻呢一種嘢咧？但我哋又唔叫 synth pop 嘅，因為 synth pop 咧，佢有一個年代上嘅限制，就係、是、當時八十年代嗰啲作品，我哋會叫做 synth pop 啦。去到而家近2009年打後開始咧。其實有好多人去嘗試複製翻呢種聲音，或者去嘗試做翻呢一陣除出嚟。但係嗰陣時咧，我哋就將佢用年代去界分咧，就叫做 new synth wave 啦。咁就2009年開始，你會聽到好多點解好似都係一啲好電子嘅音樂，咁好似去仿翻嗰陣時嘅一啲質感咧。但係我哋會喺你好多時候你上 wiki 度查咧，一啲歌咧，佢唔會寫 synth pop 噶啦，佢就會寫 synth wave 咯咁樣。咁所以其實兩者嘅本質係好相近嘅。咁只不過可能喺 synth wave 當中，佢亦都運用咗好多新嘅技術啦，亦都運用咗好多新嘅唔同嘅樂器嘅做法啦，咁去營造翻嗰陣時嘅效果出嚟。咁所以就兩者之間其實有一個年代上嘅區別。咁但係呢個時候咧，講咗咁多都要。帶翻一個即係最先驅嘅作品俾大家聽，就係由嚟自 Kraftwerk 嘅 The Man Machine 咁啊，听住咁多先啦，因为呢个 Kraftwerk 嘅 The Man Machine 咧，其实首歌都比较长，但系你会听到即系嗰个旋律上比较嗰变化唔算好大嘅，因为始终当时都系一个实验嘅电子音乐嘅性质啦。咁同埋点解会同我哋认知中听到而家近年一啲 synth pop 或者 synth wave 嘅作品咁唔同呢？因为当时咧好简单讲一样嘢，就系佢未 pop。佢未商業化，佢亦都未走入舞池，所以佢冇將同一啲流行曲啊、舞曲啊去做一個咁類似嘅曲式喺度。 即係仲係叫實驗階段，即係叫 stage one 啊、phase one 嘅階段。 係啦，呢個第一個階段嚟嘅。咁啊，後屘即係你如果查 synth pop 呢樣嘢，你會開始發現好多一啲分支叫 electro pop 啊、dance pop 啊、dream pop 啊，咁其實都係 based on synth pop 呢一個嘅概念而做出唔同嘅一啲曲式啦，咁當時亦都有好多嘅作品咧，其實係影響住好多，就係因為我哋講過佢係一個 post-punk， 即係後朋克年代嘅作品啊嘛，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咧，你會發現前期嘅一啲 synth-pop 作品咧，佢係你估佢唔到嘅，即係你冇得去估佢個曲式係點，因為所有嘢佢都係抱住一種心態，就係反搖滾，反搖滾就係我不學無術嘅。 係，我聽落去 post-punk 以為就係 punk 後延續啦，其實佢唔 係。系啦，即系佢系尝试去试下揾一种叫做属于未来嘅声音，所以嗰样嘢系同你有一啲好有乐理概念底下做出嚟嘅音乐系非常之唔同，即系你系完全冇得捉嘅， 估唔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本港新增4034宗新冠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3846宗，输入个案188宗。医管局呈报12宗死亡个案，年龄介乎64至95岁，其中一人已经接种四剂新冠疫苗，两人冇打针资料。学校方面，上星期五至今朝早共呈报1280宗阳性个案，涉及687间学校，包括1116名学生同164名教职员。26间学校共29个班别要暂停面授课7日。两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共两名院友检测阳性个案，共18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香港总商会一项调查显示，有86%受访企业反映，本港的旅游限制和检疫要求对公司营运有高至非常高的影响。近40%企业已经或正是计划缩减本港业务。有73%企业说，如果香港放宽相关限制和要求，会考虑改变或重新审视移离香港的决定。但同时有8%反映已经最终决定不会留港。总商会在今年五月下旬访问近400间企业，中小企和大型企业大约各占一半。总商会强调，恢复正常通关是留住企业的关键。另外，总商会就政府下月发表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建议，强调本港必须尽快全面无条件通关，推出优惠政策挽留人才，重塑旅游目的地地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证实，日前中朝双方根据两国相关的涉边条约，并通过友好协商决定重启丹东新义州口岸铁路货运，双方将继续加强协调配合，积极保障铁路货运安全稳定运行，为中朝友好关系发展作出贡献。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天晴，听日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交汇处的快线有意外，现在大挤塞，车龙排到近丁九桥。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交汇处快线有意外，龙尾近丁九桥。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彩虹的金瓶。路面情况，在港岛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的交通繁忙，近住礼顿道一段的车龙排到兴发街，大坑道下行落去高士威道方向的龙尾就在宏丰台。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近龙日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运输署的2022年交通习惯调查会在9月至12月进行，被抽中的市民在收到邀请信后，可选择网上、电话或上门接受问卷调查。

一首一定要 Rick Roll 一下大家先啦，醒一醒个人啦。有 Rick Astley Never Gonna Give You Up。呢半小时咧，除咗啲 synth pop 嘅作品，亦都会去到比较后期少少，一啲唔同嘅 disco 作品。带嚟有 Patty Ryan， You're my love， You're my life。跟住落嚟呢首咧，可能会喺好多唔同嘅影视作品，大家都有听过。 有阿哈的 Take on me。 柯盛华他顺便激情推介大家听一听阿哈的 Take on me 和 Harry Styles 的 As it was 的 mashup、是很夹的，的而且确大家回去可以找来听一听。今日带俾大家咧，全部都系八十年代一啲好有名嘅 synth pop 同埋 disco 嘅作品。听过有 CC Catch Big Time， 最后送多首俾大家。好多时候你会发现 synth pop 同埋呢个 disco 咧，硬系好似系会黐埋一齐嘅。的而且确，两者嘅影响系非常之大。而亦都导致到喺1982年呢一首歌，成为咗咁多年嘅 synth pop 同埋 disco 嘅代表。We'll be right back. 束今日嘅节目，最后带嚟有 Michael Jackson、Billie Jean， 听日同样时间，速度音乐再见。